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45课，重点语句是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生日快乐。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今天是安娜的生日，小英的堂兄健太也特地从静冈赶来，和朋友们一起在餐厅为安娜庆祝生日。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45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Anna,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これ、ほんの気持ちです。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何をもらったの？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我来讲解一下。 Anna,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Anna，生日快乐。 安娜 是对安娜的称呼。 お誕生日 是生日，在 誕生日 生日前面加上了 お， 是一种郑重说法。 おめでとう 是祝贺恭喜的意思。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如果想说的更郑重一些的话，可以在おめでとう后面加上 ございます， 就是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如果用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向考试合格的人表示祝贺的话，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合格是 合格， 我知道了，是合格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祝贺你考试合格。 完全正确。健太把一件包装精美的礼物递给了安娜。 これ、ほんの気持ちです。 这是一点心意。 これ。 是这个。 ほんの。 是只是一点点。 気持ち。 是心情、心意。 ほんの気持ち。 是在赠送礼物时表示自己心意的一种自谦的说法。 です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 日本人在赠送礼物时也非常谦虚啊。 是啊，这其中包含了这样的意思，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就请收下。安娜向健太表示感谢说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非常感谢。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非常感谢，这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的郑重说法。小英问 何をもらったの， 收到了什么。 何 是什么，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 もらった 是 もらいます， 收到的他行，表示过去或完了，句尾的 の 是寻求说明或进行确认的 のですか 的省略形式， 所以是何をもらったの？ 安娜问 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打开吗？ 開けて 是 開けます， 打开的貼形，动词的貼形加上 もういいですか， 表示寻求许可，我们在第14课已经学过。 到底是什么礼物呢？我也很想知道。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45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Anna,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これ、ほんの気持ちです。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何をもらったの？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学习的动词もらいます收到，在第33课我们曾经学过あげます给和くれます给我，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 あげます 和 くれます 都表示授予， もらいます 是受领得到的意思，在日语里使用哪个动词取决于是以授予者为主语还是以收受者为主语，以及受领者是谁。首先以授予者为主语时使用あげます给或くれます给我，如果是某人给说话人或者和说话人关系亲近的自己人东西时使用 くれます。 我们来造个句子，健太给我照片，照片是 写信， 我是 私， 给的对象用助词 に 来表示，所以健太给我照片就是 健太は私に写真をくれます。 其次除此以外的人，也就是给外人东西时使用 あげます、 给，比如健太给安娜照片就是 健太はアンナに写真をあげます。 以收受者为主语时使用 もらいます、 受领得到，授予者用助词 に 来表示，比如安娜得到健太给的照片，或者说安娜从健太那里得到照片。 安娜 是主语，健太是照片的授予者，所以是 健太に。 安娜得到健太给的照片，安娜从健太那里得到照片就是 アンナは健太に写真をもらいます。 如果你从长辈那里得到什么东西的话，请使用比もらいます更郑重的 いただきます。 いただきます这个说法，如果你能够运用自如的话，那么你的日语水平一定会大有提高的。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今天介绍表示感动的单词。 惊惊， 形容内心被深深打动，快要流泪的样子。 确实有一种被深深触动的感觉。 ほろり、ほろり， 形容因为深深的感动或同情而不由得落泪的样子。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金 和 ほろり。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健太送了我一条富士山形状的项链，太激动了。听众朋友，第45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 生日快乐。 下节课介绍晚会结束后安娜和健太的对话， 欢迎您到时收听。